恨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这本经典是从万能的至睿的真主降世的。我降世你这本包含真理的经典，你当崇拜真主，并且诚笃地颂服他。真的，应受诚笃的颂服者只有真主，舍真主而为以偶像为保护者的人。他们说，我们崇拜他们，只为他们能够使我们亲近真主。真主将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，真主必定不引导说谎者、孤恩者。假若真主欲收养儿女，他必从他所造的众生中拣选他所抑郁者。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是独一至尊的真主。他本着真理创造天地，他裁夜补昼，裁昼补夜，他制服日夜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。真的，他却是万能的，却是至睿的。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，然后以他的同类为他的配偶，他为你们而降赐八只牲畜，他将你们造化在你们的母腹中，在三重黑暗中一再造化你们，那是真主，你们的主，国权只是他的，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，你们怎么悖逆呢？如果你们忘恩，那么真主却是无求于你们的，他不喜悦他的众仆忘恩负义。如果你们感谢，那么他喜悦你们的感谢。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，然后你们只归于你们的主，他要将你们的行为告诉你们，他却是全知心事者。遭遇灾患的时候，祈祷他的主而皈依他，然后他赏赐一种恩惠的时候，他就忘却那以前曾祈求真主解除患难，而且为他树立若干匹敌，以致别人迷失真主的大道。你说你暂时享受你的不幸吧，你必定是居住火狱的。景况更好呢，是你呢，还是在专心在夜间侍主、叩头立正、谨防后事、希望主恩的人呢？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？唯有理智的人能觉悟。你说我的信道的众仆啊，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，在今世行善者得享美报，真主的地面却是宽广的，唯有坚忍的人得享受完全的无量的报酬。你说我却奉命崇拜真主，而且忠心顺服他，我奉命为首先顺从的人。你说倘若我违抗我的主，我的确恐惧重大日的刑罚。你说我只崇拜真主，而且诚心顺服他。你们要舍他而崇拜什么就崇拜什么吧。你说亏舍的人却是复活日丧生自身和眷属的，真的，那却是明显的亏舍。他们的上面有层层的火，他们的下面也有层层的火，那是真主用于恐吓他的众仆的。我的众仆啊，你们当敬畏我。那远离崇拜恶魔而皈依真主者得闻佳音，你向我的仆人们报喜吧。他们听清言语而从其至美的，这些人已受真主的引导，这些人确实有理智的。应当受刑法的判决者必入火狱，难道你还想拯救他吗？但敬畏真主者将来享受楼房，楼上建楼，下临祝贺，那是真主的应许，真主将绝不爽悦。你不知道吗？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，然后使它渗入地里成为源泉，然后借它生出各种庄稼，然后禾苗凋零，你是看它们变黄的，然后它使它变成一片碎片。在那里面对于有理智者的确有一种教诲。真主为伊斯兰而开拓其熏景，故能接受主的光明者，难道跟胸襟狭隘的人一样吗？悲哉，为记忆真主而心硬者，这等人是在明显的迷雾中的。真主曾降世最美的言辞，就是前后一律反复叮咛的经典。 畏惧主的人为他而站立，然后为记忆真主而安静。那是真主的正道，他用来引导他所意欲引导者。真主是谁迷雾，谁就没有向导。复活日以面部防御言行的人，像不受刑罚者吗？或者将对不义者说，你们尝试你们所获得的果报啊。在他们之前曾否认众使者，故刑罚从他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来临他们。真辱是他们在今世尝试凌辱，在后世的刑罚必定是更重大的，假若他们知道。我在这古兰经中却已为人们设了各种比喻，以便他们觉悟。这是一本阿拉伯文的无写取的古兰经，以便他们敬畏。真主设一个比喻，一个奴隶为许多纷争的伙计所共有，又有一个奴隶专归一个主人，这两个奴隶的情况相等吗？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不然他们大半不知道。你却是要死的，他们也是要死的，然后在复活日你们必定要在你们的主那里互相争论。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并且否定已降临的食言者，有谁比他们还不义呢？难道火狱里没有不信道者的住处吗？传言食言的和承认食言的，这些人却是敬畏的，在他们的主那里他们得享受他们所欲享受的幸福，这是对行善者的报酬，以便真主为他们而购销他们所做的罪恶，并以他们所行的善功而报酬他们。难道真主不使他的仆人满足吗？他们以真主之外的神灵恐吓你。真主使谁迷雾，谁就没有向导。真主引导谁，谁也不能使他迷雾的。难道真主不是万能的惩恶的主吗？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，他们必定说真主。你说，你们告诉我吧，你们舍真主而祈祷的那些偶像，如果真主欲加害于我，他们能解除他的伤害吗？如果真主欲施恩于我，他们能扣留他的恩惠吗？你说真主是使我满足的，信任者只信任真主。你说我的宗族啊，你们在你们的情况之下工作吧，我却是工作的，不久你们就要知道。凌辱的刑法将降于谁？永恒的刑法将加于谁？我却已为世人而降世，你包含真理的经典，谁遵循正道谁自受其益，谁误入歧途谁自受其害，你绝不是他们的监护者。人们到了死亡的时候，真主将他们的灵魂取去，尚未到死期的人，当他们睡眠的时候，真主也当他们的灵魂取去。他却以判决区死亡者，他扣留他们的灵魂，他未判决区死亡者，便将他们的灵魂放回至一定期。对于能思维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，不然他们却舍真主而要若干说行者。你说即使他们没有任何主权，也不了解任何事理，他们也能说行吗？你说种取说行与否全归真主决定，天地的国权只是他的，然后你们只被召归于他。有人只提起真主的时候，不信后世者便满心厌恶，有人提起真主以外的众神灵的时候，他们便兴高采烈。你说真主啊，天地的创造者啊，全知幽冥者啊，你将为你的众仆而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。假若地面上的一切都归不义者所有，再加上同样的一份，他们必作罚金以赊取复活日的言行。他们没有料到的刑罚将从真主那里对他们显现出来，他们生前所犯的罪恶也将对他们显现出来，他们生前所嘲笑的刑罚将来临他们。人遭患难时就祈祷我，一旦我把恩惠赏赐他，他便说我获得这恩惠只因我有特殊的知识罢了，不然 这是一种试验，但他们大半不知道。在他们之前的人却说过这样的话了，但他们所获得的财产对于他们没有裨益，故他们已遭受自己所干的罪恶的果报。那些人中不义的人们将遭受自己所干的罪恶的果报，他们绝不能逃避天谴。难道他们还不知道吗？真主欲使谁的给养宽裕，就是他宽裕；欲使谁的给养窘迫，就是他窘迫。对于信道的民众，此中却有许多迹象。你说，我的过分自害的众仆啊，你们对真主的恩惠不要绝望。真主必定赦宥一切罪过，他却是至赦的，却是至慈的。在刑法来临你们，而你们不获冤助以前，你们当皈依你们的主；在刑法不知不觉地降临你们以前，你们应当遵从你们的主降示你们的最美的训词，以免任何人说：呜呼哀哉，我已怠慢了对真主应尽的义务，我却是亏舍者。或说，假如真主引导我，我必定是敬畏者。或在看见刑法的时候说：但愿我得返回尘世，那么我要变成行善者。不然我的许多迹象却已来临你了，但都被你否认了。你妄自尊大，你变成不信道者。复活日你将看到污蔑真主的人面色变黑，难道火狱里没有自大者的住处吗？真主拯救敬畏者脱离苦难，必使他们获得成功，他们不遭祸患，也不忧愁。真主是创造万物的，也是监护万物的，天地的钥匙只是他的，不信真主的迹象者才是亏舍的。你说，无知的人啊，难道你们教我崇拜真主以外的神灵吗？你和你以前的人都奉道启示说，如果你以物配主，则你的善功必定无效，而你必定成为亏舍者。不然你应当只崇拜真主，你应当做感谢者。他们没有切实的认识真主，复活日大地将全在他的掌握中，主天将卷在他的右手中，赞颂真主超绝万物，他超乎他们所用来配他的。号角一响，凡在天地间的都要晕倒，除非真主所抑郁的。然后号角再一响，他们就突然地站起来，东脸西顾的。大地将因他的主的光明而亮，功过簿将陈列出来，众先知和见证将被招来，他们将被秉公裁判而不受亏望，人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。真主是知道他们的行为的。不信道者将一对一对的被赶入火狱，待他们来到火狱前面的时候，狱门打开了，管狱的天神要对他们说：难道你们祖宗的使者没有来对你们宣读你们的主的迹象，并警告你们将有今日的相会吗？他们说：不然，不信道的人们应当受刑法的判决。或者对他们说：你们进火狱门去，而永至其中吧，自大者的住处真恶劣。敬畏主者将一对一对的被邀入乐园，待他们来到乐园前面的时候，园门打开了，管园的天神要对他们说：祝你们平安，你们已经纯洁了，所以请你们进去永居吧。他们说：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他对我们实践了他的约言，他是我们聚成乐土，我们在乐园里随意居住工作者的报酬真优美。你将见众天神环绕在宝座的四周赞扬他们的主，他们将被秉公裁决。或者说：一切赞颂全归真主，全世界的主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